海洋心口，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秀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，宛如丝丝琴弦牵。 好好的陪他开心每一分。 好任性耍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我